够聚集在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要感谢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在清晨的主日，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你来亲自借着你不配的仆人来向众弟兄姐妹们说话，请主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信息当中能够得到帮助，让我们能够行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圣经里面说不要论断人，那论断人我们知道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这个论断这个字，我们能不能思想一下，先思想一下是一个什么意思在里头。那我们知道在这一般的这种解释呢，论断是把一件事情我们观察了以后，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还有这个知识来推断分析，然后判断它的本质和它的特性，那然后我们用来决定要对应的这个态度和我们要采取的行动。所以在这个定义底下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审判一个判断的这一个步骤。那其实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做很多这种判断的这种的决定的。好像早上起来你要准备穿什么样的衣服你打开窗子或者是打开电视听一下今天的气象报告，那你会做一个判断，那我是要决定穿一个短袖子来呢，或者是穿个长袖子，要穿毛衣，对不对？那如果说是你刚刚来到我们这个 Medicine 在今年冬天的时候来外面下了3尺的雪，那你如果是在德州来的人，那你有两个反应。一个反应可能是你害怕，从来没见过雪这种东西，你不敢出门了，那你怕出去外面出事，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雪的危险，3尺的雪呢，你人就要开车出去，那当然你不知道怎么控制你车子，会容易出车祸所以你如果按照你自己的经验的时候呢，你会有这样的决定。那你有这个决定可能会出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就会成为你的一个经验，你放在你的经验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下一次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你就会记得了，我过去的经验3尺的雪我是不能出去的，那现在第二次发生你就不愿意出去了。所以这些论断的事情不是一件坏事，我们这个论断呢是一个中性的事情没有好也没有坏，但是呢，当我们要在人与人中间，我们要论断人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滥用这个论断，那就很容易造成伤害，很容易造成纷争，很容易造成混乱所以在人和人中间，我们要避免要做论断的事情。那神也要我们守住我们的口，要我们的口不说论断人的话，那因为我们说了论断人的话，就犯了这个口舌的罪。在雅各书曾经讲到关于这个口舌的事情所以我们先看一看，我们第一个，神要我们守住我们的口，不说论断人的话，犯了口舌的罪。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神要我们要有一个单纯圣洁的心，不要思想论断人的事情除了这个口舌以外，我们也不要思想。那第三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论断是神的事情，我们人不能够僭越。那第四个，我们要思想是信徒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所以我们先思想有关于神的教导神要我们守住我们的口，不说论断人的话，而犯了这个口舌的罪。雅各在雅各书3章5到7节里面讲到说，舌头是在百体里面是最小的一个了，但是呢，这个舌头 是能够说大话啊，可能造成很大的这一种的亏损啊，能够污染污秽全身。那这个雅各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都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啊。我们看到雅各说这个话是说得很凶的啊，他这么深恶痛绝，他一定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个口舌的问题，吃过口舌的大亏啊，所以他才这样的写啊，这样的讲。那当然雅各也曾在后面他也讲到，因为这个人的口如果说是讲出这个咒诅人的话的时候，这个同样的口你就不能够讲颂赞神的话，因为从一个口出来是不可能的啊！你要说的就是说圣洁的话啊！你如果说圣洁话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啊，这个咒诅人的这个污秽话出来，就把圣洁的话给污染啊！所以我们要称我们的口要称颂我们的神啊！有没有思想到神赐给我们脸上的东西啊？眼睛有两个，对不对？鼻子孔有两个，耳朵也有两个，都是要我们注意啊，我们周围的环境。但是呢，单单的口只有一个口啊，为什么神只给我们一个口？当然有神的旨意啊，就是要我们小心说话，只要说造就人的话，只要说感谢神的话。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有论断人的这个口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和人的和睦相处就已经是很有困难了啊，因为我们论断我们会造成很多的这种冲突。那如果要借着我们的口要引人归主，要容神益人，那就更困难的事情啊。所以神要我们注重我们的口，不要说论断人的话。那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既然用我们的口说出论断人的话，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思想，对不对？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已经先论断人了，我们才有论断人的话啊。所以呢，我们下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单纯圣洁的心，我们甚至就不想这些事情了，不想这些事情你就不会说出论断人的话，对不对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啊，马太福音里面这个耶稣这样的教导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怎么样也会必怎么样的论断，你们用什么样的度量气量啊，量气来量人的时候呢，你也必会被人用什么量气来量你啊。所以这个耶稣他用一个比例啊，说你如果看到人的眼睛里面有一根刺的时候，你不要先急着告诉人家说人家眼里有刺，说不定你的眼睛里面你有一根良木啊。当然这是一个夸大的话，人的眼里面怎么会有一个良木呢？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可能比别人的问题还要大啊，所以我们要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够帮助别人。那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富人家里面养了一只很会叫的这个鹦鹉啊，这个鹦鹉很聪明啊，会讲话，会做各样的声音。可是呢，他发现这个鹦鹉慢慢的这个好像有病了啊，这个好像嗓子有问题，咔咔咔的。然后呢，这个嗓子叫出来的声音也是哑沙哑沙的声音啊，所以他就带着这个鹦鹉去找这个兽医去了啊。这个兽医就把这个鹦鹉检查了。啊，到处检查，发现这个鹦鹉非常的健康，没有一点问题。啊，等到他把这个妇人请到这个鹦鹉旁边，跟他讲这个鹦鹉的问题呢，这个医生才发现，这个兽医才发现，原来问题不是在鹦鹉的身上，而是在这个妇人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妇人是个抽烟的，抽了好久的烟了，啊，抽的烟的这个嗓子不对，天天咳嗽。天天这个声音，结果呢，这个声音就被那个鹦鹉学来了啊，所以鹦鹉每天叫的那个声音就是它主人的声音， 可是他主人不知道，他自己发的这些噪音他不知道啊，所以他以为是鹦鹉生病，其实是他自己的病啊。所以这个妇人听到这个话以后呢，他就马上戒烟了。戒烟了以后，这个鹦鹉也没有这个生病的声音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自己的时候啊，我们随随便便论到人，我们也就会被同样的事情被所论断。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论断人是主的命令。那主为什么要这样吩咐我们呢？啊，我们知道这里呢，就是在雅各书四章十二节里面，四章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啊，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够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论断就是审判的意思。那审判是谁的事情？是我们人可以做审判的工作吗？我们没有这一种的能力啊，只有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啊，这一位神他有资格来论断人。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个人我们看不出来的，或者是我们看得不清楚的啊，有很多是隐秘的事情，在人的思想里面，在这个背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能够观察出来。那我们不能够观察出来，我们所做的判断呢，就常常会有错误。那只有这一位神，他是鉴察人心的神啊，他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神。那这一位神呢，他就可以做出非常完全正确的这个判断，这完全正确的这种审判。那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保罗要他的信徒在时候未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候主来啊。为什么呢？主来的时候，他就会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这个意念啊。在那个时候呢，神就要从个人所行的事情来称赞他，来责备他啊。所以我们在面对的这些论断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听到论断我们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这是保罗的心态，他不论断，他论断人，他也不论断人，他也不论断自己，他就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显明出来啊。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人是真正的好人或者是一位坏人。所以保罗说，论断人的人，他的内心里面他可能有黑暗，他可能有嫉妒的心，所以他论断出来的事情啊，是在攻击人的。但是呢，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情形。那被论断的人，他的内心他所做出的事情别人也看不见，对不对？他可能内心里面他是有良善的心意来做一些事情，但是被人所丑化了，被人所抹黑了，所以被人所论断。那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要担心，等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清楚明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论断，也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发怨言的这种的情形。那发怨言是什么呢？发怨言就是对神没有信心了，对不对？有事情发生，你觉得说你受到伤害了，那你受到伤害有可能，但是呢，你也不要说发怨言出来，或者是你也不要论断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掌控的啊。神现在没有为你伸冤，但是呢，神在神眼里他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形底细，他是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不要为一件事情发怨言，就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啊。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怨言是起初比落啊，到处都有怨言发生。结果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全部都死在旷野里面啊，这就是没有信心的结果啊。所以我们不要为神来筹谋这些事情， 事情的发生，我们要用耐心来等候，神会为我们伸冤，神会为我们做出这种正确的这种审判。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要避免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我第一个我们要避免的是，我们不要有论断人的心。第二个我们要不要有开口来论断人。第三个我们要不要参与论断人。这都是我们一个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心态。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一看不要有论断人的心。我们知道刚才所讲的，我们用我们的主观，我们观察了以后用我们的这种的经验，还有用我们的知识来做出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呢，常常有的时候是错误的，那错误的结论呢，就会带出我们一个有罪的这种的心思意念。那虽然我们没有出口，但是这个心思意念产生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罪，我们已经得罪神。在马太福音9:3-4里面发生一件事情，主耶稣治好了一个瘫子。那在治好这个瘫子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你的罪赦了。那可能就是这个瘫子他的瘫的缘故，是因为他犯过罪，那这个罪对他的惩罚。所以主耶稣医治的同时呢，一定要把他的罪赦了，赦了以后他这个瘫的病自然就好了。那当他说了这一句话，你的罪赦的时候呢，旁边有几个文士，这几个文士心里面就讲，他们嘴里面没有说，心里面在说，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为什么这个文士他们有这样的判决呢？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些文士的这个神学的观点里面，他们在犹太教的神学观点里面，只有一位神，那只有这一位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那耶稣他是一个什么人？他们当然对他的认识不清楚。因着他是一位神，所以他有这种的资格来赦免人的罪。但是呢，这些文士不知道，所以他们说，这个人居然能说能够给人家赦罪，他是说了健忘的话。所以当这些文士在心里面这样论断耶稣的时候，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意，当然耶稣会知道，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还怀着这样的恶念呢？这个恶念就是他们论断，说耶稣不是神，这就是一个亵渎神的这一种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个论断的，在心里面论断的这种的事情，所以我们都要避免，我们心里面我们不是要思想这些事情。当我们有这个论断的人的，我们有论断人的这种的心思意念升起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压制，不要让这种的思想来左右了我们。当然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心里面都有圣灵的同住，圣灵有的时候会拦住我们，会警告我们不要做这样论断人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顺服圣灵的这种的劝阻，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指示，所以我们如果不这样压制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来一些困难，带来一些痛苦，或者是把人跟人中间的这种关系给做坏了。在这个纽约有一个宗派的这个 bishop 他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从纽约坐这个轮船过海到这个欧洲去，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所以呢大家要到这个欧洲，每周的来回都要坐轮船的。他到了这个轮船上面，到了他自己的房间，是要两个人分这个房间的。 所以呢，他一进去就看到跟他同室的这个人，那看他看了这个跟他同房间这个人，他看越看呢就越觉得不舒适，越觉得不放心啊，觉得好像跟个有问题。当然他心里不好意思说啊，然后呢过一会儿找个机会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他就跑到这个柜台去啊，跟这个柜台的负责人说你们这边都有保险箱来为这个乘客这个寄放这些贵重的东西，那平常我坐轮船我都不用这个东西，但是呢今天我心里面不放心，因为跟我一起住的那个人呢我觉得不太合适，所以呢我把我的金表把我的这个所有带的钱请你给我放在你的保险箱里面，等我下船的时候你再还给我。那这个负责的这个柜台的就很愿意的说，先生没有问题，你把它交过来。不过呢刚才另外有一个人他也说同样的话，他是你的同房的那朋友，他也来做同样的事情，实在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个 Bishop 听了就非常的惭愧啊，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事情啊。我们有没有常常看到说有一个人，这个人真是越看越像小偷，是不是？越看这个东西一定是他办的，那这都是我们人心软弱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论断人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差错啊。这保罗第二个他教导我们说，不要开口论断人啊，不只是我们心里面不要想啊，我们想我们更不要开口。为什么呢？当我们心里面想的时候只是我们一个人犯罪，可是我们开口的时候呢就不止一个人，起码两个人以上，对不对啊？你开口论断人，你不会对着镜子论断吧？你总是会找一个听众，对不对？那这个听众呢他就是跟你一起犯罪了啊。所以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可能我先说出来啊，你再复合，或者是我先放火你再加油下去，那这样论断才会成就。所以先开口的人他可能呢会有一些介意啊，怕说出来不好意思，或者是这个圣灵还也在这个控制他啊，怕犯罪。但是呢当他一说出来啊，对方他显出他感兴趣了啊，或者他说是啊是啊你说的对啊，哎，那他就放胆就开始讲论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个钱他会不会有声音？不会啊，你两个钱碰在一起啊会有声音出来啊。所以两个人所造成的这种的论断的罪啊就更大啊。所以诗篇34篇12-13节里面讲说，有任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要说诡诈的话出来啊。如果这就看到，如果你嘴唇你说出恶言出来，那你就会受到神的惩罚。那如果你想要活得长啊，这诗人说你喜欢长寿啊，你想要得到各样的福气的时候，那你就不要说这些事情，因为你不要说神才会把这些福气赐下来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有一个人在向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如果论断了许久他还继续再论断下去，没有被你所停止，那你不能够说把这个论断的这个罪全部推给这个论断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使他停止。所以他是主犯，你是从犯啊，你是跟他在一起，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悔改啊，我们就为自己在神面前积蓄他的愤恨，那神的惩罚就会临到我们。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在诗篇啊39篇1节里面，大卫这样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啊犯罪。那这个呢是第三项讲的啊。那我们看一看第三项， 说不要参与论断人，不要参加论断人。那我们知道这个论断，在这个论断话出来的时候，最轻的罪就还是从犯的罪，你跟主犯在一起所以呢，当我们听到这个论断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知道都是些什么情形论断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道的消息或者是八卦丑闻，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会污染我们的耳朵的，也是不值得我们为这些事情陷在这些罪里头所以大卫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所以有恶人在我的面前来说论断的话的时候我要用脚环，这个脚环是错的，是说是这个聋口的这些这个牲口他们出去的时候用一个聋口把他的嘴给他盖起来使他不至于咬人或者不至于偷吃这些农作物这些事情同样的，当我们面对着这些恶人的时候我们宁可把我们的嘴给封起来，不要参与他的这种论断的这个罪。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有很多人说这些事情必然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可是呢，这一种的罪也是非常容易的我们的人的心是非常软弱的听到有一些说，听到一些东西这么刺激这么有意思，那我一定要参加进去，我一定要搞清楚到底他说的是什么。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这样感兴趣，就让这些罪继续的扩展，越扩越大。在雅各书四章十一节里面讲到说关于这个彼此的批评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彼此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讲这些论断话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不遵行律法是在批评弟兄，我们不遵行律法是在判断人不遵行律法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告诉我们要爱邻舍，对不对？那这个律法如果说是在批评人的时候呢，这个爱邻舍的律法我们就犯罪了所以而且更不要提说我们在判断人了判断人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人应该做的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常常要思想的事情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开口论断人我们也不要在心里面思想论断人的心我们也不要参与论断人这些事情都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要尽量的要避免。那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够才能够解决呢？才能够化解呢？我们要防备我们自己不要陷到这种别人论断人的这些事情里面。那我们怎么样防备这些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别人向你论断的时候，你不要表现你有兴趣甚至附和他，对不对你如果你表现说哎呀这个真有意思，那我们再好好谈一谈吧那对方就受到鼓励了，受到鼓励他就开始继续越说越多了或者是你跟他附和，你说你说的对，那他受到这种鼓励的时候呢，他就会更加这个加油添醋的把这些论断的事情都兜了出来都会让这些被论断的人受到伤害。那我们知道这些论断都是在背后发生的，对不对？不会说是在当事人的前面你在论断，那就不叫论断了，那是可能是批评，或者是这种的爱心的这种分享交通，这都是好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在人的后面我们这样做呢，就是在论断人了。 那如果你不表兴趣，或者你不符合他，但是呢，这个人他仍旧在你前面继续的论断，你怎么办呢？啊，那第二个建议就是说，你走而避之，啊，就是说找一个理由说对不起啊，我还有别的事情，你赶快就逃了，这有一个办法，这是一个可能。或者是呢，你就是说转换话题，啊，把这个他所讲的事情，你把它转换过去了，啊，讲到别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在论断里面了，我们就不会啊犯了这个论断的罪啊。所以我们要主动的来帮助这个人，不要再继续做下去。如果他还不放弃，他继续在这样论断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啊，你就要用一个适当的话语来劝阻他，啊，就是说我们应该是用很温和的啊来提醒他，说这个不太好吧，啊，这个是可能是会伤害人的，你怎么知道他有做这样的事情呢？啊，要这样提醒他，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越想这件事情，越可能就是他做的，因为他这样鬼鬼祟祟的，他就是犯这样的事情。那结果呢，你就是不放弃你这种的错误的想法，那当人家在提醒你的时候，说不定你会再一次的思想，是啊，可能不是他嘛，对不对？那我就不要讲啊。所以这样当面的你在劝阻他的时候，可能会有帮助，可能会他就会停下来啊。所以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对他也是有好处的。那如果一个人他是惯于这个论断人的，怎么办呢？那你就是要他，你听到他这样讲以后呢，啊，找个另外其他的这个时间啊，你用爱心的来把他劝告啊，试过了以后啊，不要再当场这样在那边争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啊。事情过了以后，大家心平气和了啊，你再用爱心的来劝告他，可能呢会对他有帮助，他可能以后也会尽量的减少论断。那如果这个人继续的是喜欢说这样的话啊，那怎么办呢？那就请这个牧长啊做一个比较适当的这种的责备啊，让这个弟兄或者姊妹能够减除啊，减少这种论断的这种的情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论断的事情实在是一个非常的可怕的事啊，在特别是人和人中间啊，在这个特别是在世界里面啊，我们知道凡是有人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论断的事情，特别是人越多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三姑六婆提到这一些论断的事情啊，都是对人没有造就的，反而是有坏处的啊，我们都希望能够禁止，能够减少啊。这样的话呢，在一个团体里面就不容易有事情，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啊。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啊圣洁啊，都要追求和睦的。那这些论断的事情，正是会造成教会各样纷争的这种的困难。那这种的事情呢，我们要尽量的避免。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啊，不要论断人。那最后，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那也是跟这个论断有关系的。当然，不是在教会里面，这是世界的人的所发生的事情，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啊，不是朋友，是我父亲的一个伙伴啊。我父亲做生意，他是个伙伴。那他有一天他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啊，忽然在人群当中行走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的钱包不在身上，他就着急了，哎呀，这个钱包跑到哪里去了？他就左看看右看看，哎，结果发现有一个人就在他后面， 刚才好像他撞了我一下，他就想这个人一定是个扒手，是他把我的钱包给扒走啊。然后呢，他就是跟着这个人，越看他越像个扒手的样子啊。这个人好像说是也好像有亏心事的样子，怎么如果他没有扒我的钱的话，他怎么这个眼光这么样的这种怕人呢？啊，担心的这个样子呢？所以他就跟着去，然后他就找这个人了。他说：“你是不是把我的钱包给拿走？如果你现在给我还我的话，我就放你一马。”结果呢，这个人当然他拒绝了。他说：“我根本没有动你的东西，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包呢？”两个人就在那边吵起来。吵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人拖到警察局里面去，去向警察局去告诉说：“这个人呢，他把我的钱包给拿走。”那警察就搜一搜这个人身上，他说没有你的钱包，他说那一定是这个二仙传道给传走了，啊，你知道这些在外面混的人常常知道一些成语，啊，二仙传道是什么？就是两个人是合伙的，那这个人把这个钱包偷走了，马上就递给另外一个人，那这个叫二仙传道，那另外一个人就把钱包拿着就逃走。所以你一定是二仙传道，可是你还是你偷我的。结果呢，这个人被他指是偷他钱包的这个人呢，正是警察局的一个警察的朋友。所以呢，警察这个朋友呢，就把他给留下来，把他揍了一顿，然后他才回到家里面去。回到家里面，他才发现那个钱包就摆在他家里面，他根本没带钱包出门。看一看，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论断人所造成的这种的果效啊。论断他一直在想这个人就是一个小偷，其实呢，当他论断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陷在这个罪里面。他越想这个人，就是越像是一个论断人的人。所以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一定要避免犯了这个世人的错误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口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让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给压制下去啊！如果当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在想的时候，我们还要跟人家分享，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的时候，那我们所犯的罪就更大，我们就犯了这个口舌的罪。那这个口舌的罪会造成这个所有的啊，我们跟人和人中间有很大的这种亏损，很大的这个损害，会更影响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避免要发生这样的罪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给我们这样的福气，能够成为属神的儿女。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思想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能够成为合你的心意的。主啊，让我们真是不要学习继续的啊，有世上的这一种的做法，随便的这样论断人。主啊，这都是你不能够讨你喜悦的，你也在圣经里面你拦住我们，止住我们不要做论断人的事情。真是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个功课，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用我们的口来颂赞你，来说造就人的话语，而不是说一些论断人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 下面请诗班献诗响应牧师的讲道。 下面请大家一起站立，用